有期待，狂风掠过我，感谢才空白。 心脏悬挂直到天亮，让寂寞的伤去伪装。他熟悉的窗，陌生放肆流浪。我似乎忘了你模样。 选择离场，不爱了只能投降。 不曾想的太多，隐藏我自己，一次一次都是你爱中的美丽，每次回头都因为放不下，怕你犹豫。 怎么温柔变成痛？

keep up our rolling while people all jump in. Come on, boy, just do this dance. Get out of here, just do this dance.

否还有人愿意倾听我心中的小秘密？因为遇见你，一切就注定。天之的回忆，因为遇见你，我学会珍惜。就算面对再多暴风雨打击，我会坚定走下去。自从遇见你，一切就注 要来要去，要随你便。

随着雪飘远。我们用微笑代替眼泪，用爱画出 乡。 聚与散，悲与欢，如此纠缠。天在晃，路在转，心在心动，是受了伤。